踩呀踩呀踩呀踩，踩呀踩呀踩，来来来踩呀踩呀踩呀踩，踩上无知的未来，来来来踩呀踩呀踩呀踩，踩上无知的未来。 旧单车老情歌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。 乘客您好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 过往的朴素，幸福的遇见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也许才是你我最留恋的时光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 旧单车老情歌，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。 开